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李明熙。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的特別嘉賓李明熙是一位很不平凡的香港八十後 七十後的了萬隻邊是七九年 你七九年出世 沒錯 那麼就在香港演藝學院畢業 是的沒錯 然後呢就走了去德國那裡呢深造是 不是是的沒錯 那你在德國那裡呢讀那個叫做數碼 傳媒 Digital Media 那你要學德文的、 英文授課啦德文就用來生活啦用來做事啦 那麼跟住就聽說呢你去在德國讀完書拿了個工作簽證不過呢跟住就踩單車一路由德國呢踩到回來香港哇這些是国际级的探险家的事业一般不是香港人这个这么小的维港承载得起的、那你经过什么国家说给我听、 德国出发啦经过了波兰啦然后上去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一直上到圣彼得堡飘回来就莫斯科穿过了哈萨克就在新疆入境就沿住丝绸之路去到西安咁返嚟就洛阳啊长沙啊桂林啊 咁经大陆返落嚟。 係啊三个 咁请问你咁由哈萨克嗰度入新疆喂嗰度天山昆仑山山区嚟㗎喎。你点样搵到条路呢喺嗰度包抄入大陆呢 咁其实就行公路啦咁样即係有车係啦即係有车去嘅地方呢就我就行嘅咁我唔会行嗰啲冇车道嘅地方嘅。咁我就其实叫好彩嘅我返嚟新疆嘅时候係叫落天山咁大部分时间呢都係落车嘅。咁就好舒服嘅。 喔嗰度空气係咪好好 好好㗎好好㗎。同埋人都好好㗎好多唔同嘅民族但佢哋都好人。 由呢、這个德国呢一路咁踩到返嚟香港期间踩咗几耐嘅时间。 踩咗七个月啦。 总共七个月。 四月尾出发十一月尾回到香港。 我咁经历过夏天好热㗎喎。 夏天就啱啱喺哈萨克啦俄罗斯哈萨克。啱啱我去到火焰山嘅时候就叫入秋。咁就叫好啲冇咁热。 咁你嗰啲行李点算呢一架单车。 行李就我有四个袋嘅前面车辘就两个后面车辘大两个。 咁睡袋。 睡袋同埋营啊嗰啲地脊啊全部都摆晒喺个车尾后面嘅。地图就摆喺车头前面啦。 嗰啲凉水 啊，凉水水就带备好多嘅，凉就食完又买食完买，基本上就每一次出发都要有两至三日凉，即系确保就系两三日见唔到任何人，见唔到任何铺头咧。 夜晚喺边度瞓觉？ 夜晚就扎营啦，四围扎营噶。 一个人啊？ 系啊。 吓？ 有时就敲人哋屋企门咯，睇下有冇人哋屋企俾个地方瞓啦。 咁有冇即系人哋收唔收钱啊？ 唔收钱嘅，唔收钱。基本上言语都唔系好沟通得到噶啦，喺哈萨克喺俄罗斯，咁就系用手语，咁面部表情搭救。咁佢哋觉得傻更加一个人踩架单车应该冇乜嘢。 咁即係招呼你去返屋企瞓。 係啊有时食埋晚饭咁样一齐。 我俾你食埋饭。 係啊 即係唔使收钱。 唔使收钱嘅。 哇咁呢啲民风系非常之淳朴。 係啊。 吓哇呢啲经历真系要趁好年轻嗰陣时去做咗唔系你大过咗冇乜嘅机会。但最不凡嘅经历就系竟然你喺个路上收养咗一隻盲嘅猫。 是啊 在边处收养 在新疆在哈密附近在条公路上面咁就叫咗隻猫入个铺头咁我食緊杯面咁样咁佢就走入嚟喵喵喵咁样咁我觉得个铺头好似唔多想养咁我见到视力好似唔系咁好咁我就带走咗隻猫咁我带咗佢之后隻眼都唔系好开到嘅咁我 keep 住同佢滴消炎药水啊眼药水啊咁一月之后就开眼了 喂，系好细只猫嚟。 系啊，我谂手掌咁大。 啱啱出世啫， 三四个礼拜到。 俾人抌咗喺嗰度。 系啊， 咁你嗰只猫一路抱扶住喺个单车嗰度一路行。 咁我就开头两个纸盒， 搵几条麻绳，咁啊扎咗喺车头度嘅，跟住就开始自己做咗个胶箱，转窿俾佢透气，铺毛巾咁样又喺个车头，咁啊点解越长就越大？过半月之后就摆唔到啦，咁我开始搵个胶笼喺后边，咁啊抌咗个型佢，咁啊决定摆咗喺佢车尾后边。 咁啊，你俾咩俾只猫食？ 俾猫粮佢食，开初就俾肉条佢食嘅，咁啊跟住就好彩喺超级市场搵到猫粮。咁就俾猫粮佢食啦。 咁你系乜扎营？嗰只猫就喺个营度。 喺个营度噶，我打开个拉链，咁啲凉水就摆出边，咁佢就知道佢要食屙，咁佢就喺出边。 佢系盲噶， 但系佢闻唔到咯。我谂 佢而家系咪完全睇唔到？ 睇到嘢噶，睇到嘢噶。 睇到少少。 其实都清楚嘅。我谂日头就会有少少唔清楚，但系夜晚系好精灵嘅。 哦，只猫夜晚反而睇到 嘢。夜晚就好精灵嘅，系啊。 哦，咁佢只猫夜晚有冇自己走咗去？ 咁就冇喎、啊。我諗因为嗰陣时我扎营嘅时候好冻嘅天气。咁我諗全即係我周围所有几里地方最暖应该係我睡袋。咁佢走完出去佢就卷返嚟我睡袋。 喺呢个睡袋度瞓。 係啦。 嘩呢隻猫好有人性啊。 我諗应该基本动物天性啦、啊。最 暖。一路就你收养隻猫由新疆一路带到嚟香 港。带到嚟返香港係啦。 嘩呢啲呢非常之唔简单啊。点解你要收养一只猫咯？嗰阵时， 其实想带一个小动物上路，咁之前喺哈萨克就遇到啲流浪狗嘅，咁因为扎营嘅时间太多，夜晚好似冇咩做，咁有个动物咁样同我交流嘅，应该几开心嘅。咁、最后就翻到中国嘅时候，都有留意一下啲流浪猫狗嘅。咁、但系好多流浪猫狗佢自己都有自己嘅生活。佢自己識揾地方食，揾地方住，揾地方飲，就唔需要人特別照顧佢嘅，咁啊無謂打擾佢哋嘅生活。咁咁啱就撞到呢一隻貓，咁啊隻眼好似唔係咁好，咁啊冇乜人想照顧佢，咁我就帶咗佢走。 嗰隻貓係咩色嘅？ 白色嘅，白色有少少灰色嘅毛。 哦，咁呢應該貓乸嚟 嘅，貓女嚟嘅 係啊，呢種模式係貓乸，即係貓女。哇，咁啊真係嚇！呢只猫而家一路 喺屋企啦， 喺香港， 香港啦， 你就养住佢。 系咯， 哦，佢系认得你嘅， 认得嘅，认得嘅， 咁就你沿途嚟讲，你有咩特别记得嘅经历咧？ 特别记得嘅经历就系、好深刻离开哈萨克嘅时候啦。咁就因为入境嘅时候，其实要去差馆报到嘅，入境五日之后要去差馆报到。 你有冇揸护照上路先？ 我想我揸护照上路，我系带住护照。即係隨身攜帶嘅24小時。 咁嗰啲國家有啲要簽證喎。 咁出發之前就已經簽咗啦。咁我經過8個國家，其實就俄羅斯同哈薩要簽證嘅啫。 當時 係啦，當時啦。 而家俄國都唔使咧。 但係俄國嗰時都唔使嘅，14日唔使嘅，但係14日唔夠啦。而家哈薩都唔使嘅，但係14日都唔夠嘅。咁我就要簽嗰啲旅遊簽證，30日咁樣。咁啊30日接住30日。咁嗱，我入哈薩嘅時候咧，咁我就。好遗意将入境纸背面写住5日之内要去差馆报到等人。咁、我就一直直到出境嘅时候，跟住去到关口嘅时候，跟住诶你冇入境个人，你入境手续未做完，你要翻转头。咁我就焗住要翻转头啦。但我翻转头嘅时候，个签证已经过咗期啦。咁佢就话诶、我哋有权拉你去差馆坐监，但系又可以罚钱解决咁样。咁最后就俾人罚咗$800。咁、但係就俾多咗2个礼拜签证我。 哦，咁样。咁你而家你随身有冇咩贵重物品啲钱呀、你点样袋 呀、其实现金就袋住够2至3个月嘅。咁、就袋住欧元。咁去到每一个地方就大概计一日基本上使$100至$150。咁、你就即係我就会计住先唱咗2个礼拜钱先啦。唔够先再唱，唔够先再唱咁样。咁、就提款卡囉，返到中国就有张国内提款卡，咁、就会方便啲，咁就唔使成日带咁多钱喺身。 咁你喺德国系喺边一个城市出发？ 我喺柏林出发嘅。 哦， 系啦， 一路向东行， 一直向东行，哦、向东北咁上去。 经过波兰咩地方？ 去到波兰，经过华沙啦，经过 Lodz 啦，经过Poznan 啦， 普斯丹 系普斯丹。 Lodz 就系一个电影学院， 系啦，电影学院城市系啦。 嗰度系波兰斯基喺嗰度读电影。 系啊，其实斯基都喺嗰度，我就登咗去望一望。 有冇去嗰度？你读电影有冇去嗰度参拜下？ 我就特登系，我其实停嗰个城市，我就特登去搵嗰间学校。想感受一下，咁佢哋嗰个城市地下都有啲星光大道嘅，甚至导演名嗰啲有个星星，系啦系啦，咁啊摆喺度咁样，同荷里活嗰个星光大道差唔多款。 哦，咁你咁多个国家，你喺东欧，波兰、 波兰再过去， 波兰再上去就是立陶宛，立陶宛跟住再上，系啦，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嗰度啲地方嗰啲人好少啊， 人好少系啊，其实嗰三个国家嘅人都好少嘅，地方大嘅，城市都好少。跟住我走过嘅时候，发觉原来只系用咗两三个礼拜就行咗三个国家啦，已经，好快一日就由南去到北噶啦。 好啦，网络八比一九零三多球。 笑傲江湖，光明顶。 去旅行，喉咙最热唔舒服。 时间系十一点二十分，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8%。 大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便利装，随时舒缓喉咙不适。 Subaru 全新旗舰店已强势进占九龙湾，更开放嘅环境，更广阔嘅空间，令你能细致体会 Subaru 嘅摄人魅力。无论系澎湃 Forester 嘅240匹马力，定系集合咗 Turbo 同四驱嘅超强 Exiga 七人车 ，Subaru 旗舰店都将所有型号一一为你展出。为庆祝九龙湾旗舰店开幕，今个周末选购指定型号即可获赠首年牌徽。查询热线2828-2488。Subaru Confidence in Motion。 如果我哋冇呢啲咁样嘅做法咧，你而家西方有啲嘅所谓保险出嚟咧，就有啲怨声都出咗嚟。 曾经拍过经典成人电影《艾曼纽》嘅意大利艳星 Ilona Salle 喺1987年被选为意大利国会下议院议员，强烈反战，为民请命。 Ma io non è che ho scelto di fare la politica io。 曾经喺电影《大军阀》全裸演出嘅迪娜传奇一生，其身份喺中美外交扮演关键角色。 我第一部戏系做间谍，佢唔知道我是现实生活已经做紧间谍啦。 今个星期日早上11点，大开世界，陈志云和刘雅丽声音导航，郭智仁同沈旭辉解构两位艳星，震动国际政坛风云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李明熙。 咁啊，呢啲事咧，你话坐踩单车由德国一路啊，7个月又系经呢个东欧啊、新疆啊、哈萨克啊呢啲落嚟香港，你父母担唔担心？点解你要做件咁嘅事啊？ 其实都担心嘅，但系点解要做件咁嘅事？就我觉得，我想去一个长嘅旅行，长嘅旅行。之前喺澳洲试过自己孭个背囊去，但系今次踩单车。佢嘅距離可以遠啲，個自由度大啲。咁我係一直都有一種咁嘅想冒險嘅心情嘅，喺冒險嘅態度，覺得係成日都做同一樣嘅事，好悶嘅，不如做啲未做過嘅嘢啦咁樣。咁今次就試下踩單車翻嚟啦咁樣。 咁你爸爸媽媽有冇話哇？咁好難 keep 住啲音訊啊咁樣。 開頭佢 幾時啊？呢件事幾時發生？ 就係、是、上年4月嘅。 哇！ 係啦，咁啱啱上年11月先翻嚟嘅啫。 哦。 咁開初就其實佢哋擔心嘅，咁就其實講俾佢哋聽，佢話邊度可能踩到翻嚟㗎咁樣。咁點知我越做就越認真，咁越搞就越多嘢，咁嘅透明度大咗之後。咁佢哋感覺到嘅樂趣就多咗，咁變咗就都大力支持。 咁路上7个月冇得上網啊，悶唔悶咧？ 其實就唔悶嘅，個生活其實係好舒服嘅。咁啊，帶住啲書喺度啦。 點過啊？咁樣咁啊，踩夜踩 日踩啫，夜唔踩嘅。咁啊，朝頭早7点钟起身啦，咁啊開始梳洗，咁啊踩，然後踩到中午就食飯，跟住夜晚踩到黃昏，食咗晚飯之後。就開始找地方，慢慢咁踩，開始找地方扎營，一日當就扎營咁樣。 喺路邊扎營。 喺馬路邊扎營咯，係啊，因為喺馬路邊扎營其實就最安全嘅，因為要走有啲咩事，你都知道條路喺邊一度，咁你走都方便。 咁啊，單車就泊埋一邊。 係啊，求其擺個營。 有冇遇到啲危險啊、打劫啊呢啲啊？ 就好好彩冇呢啲咁嘅，冇呢啲咁嘅經歷。咁 最多都是俾狗追啫。咁但係呢啲好 平常。咁你個扎營咪好大工程係咪？ 唔使扎營十零分鐘，好細。我個單人 營係咩嚟？ 單人營嚟，好長方形嗰啲，好似棺材型嗰啲咧，一個人瞓落去坐都坐唔直嘅，因為最輕噶嘛。 三角形咁樣。 係啊，一個長梯三角 形。咁然後就係裏邊個睡袋咁。 一個睡袋咯，同一個地脊咯。 哦，係咁多啫。 就係咁多嘅啫。 哦， 咁所有行李都摆出边嘅。 哦，咁啲衫裤啊， 衫裤就 点样换啊？ 基本上就冇乜点换噶啦，洗就即系扎咗几日型，咁储咗少少钱，悭咗啲钱，咁就每三四日啊、四五日啊，就去宾馆、旅馆，咁、哦、就一次，咁咪冲翻干净嘅凉。 三四日冲一次凉。 系啊，三四日冲一次凉，跟住就洗干净啲衫裤咁样。咁衫裤其实带咗两至三套嘅，因为你好干净。哦，你嚟追起身踩半个钟，踩个钟头，你都系污糟翻噶啦。 系啊， 系啊，咁所以唔使太介怀。 一套衫着几多日？ 基本上一套衫着五日嘅。 吓、啊， 即系着到真系要洗嘅时候，即系 重新一浸除噶噃，咁样。 咁其实就唔会嘅，因为喺欧洲喺北欧嘅地方，唔系北欧啦，欧洲嘅地方或者俄罗斯、哈萨克嘅地方啦，其实佢就好干燥嘅。咁、那个身其实就唔会，即系流汗系唔会好焗住咁样嘅，就好爽嘅，所以就唔会话太臭咁样。 哦，咁啊，中间你觉得最靓嘅风景系边一段？ 最靓嘅风景系哈萨克，哦、最靓嘅风景系哈萨克，因为我即系咁大个人，我冇试过系睇天地一线嘅、 嗯， 天海一线你都仲可以成日见到，但系天地一线一望无际嘅景象。真系我成日喺哈萨度见过第一次，咁、 嗯、 但系呢种境况就成个礼拜都咁样嘅。 佢系一个内陆国家嚟， 一个内陆国家嚟噶，系啊。 哇，揸踩咁耐嘅单车，系咪好耐都系经过呢个天地一线呢个境界？ 差唔多有成个几两个礼拜都系天地一线境界。 民居、 啊，民居一日基本上佢每好好，佢唔知点解好好，每100公里就有一个小镇咁样嘅。 哦， 咁每一朝呢，我都可以喺个小镇度食饱，买足晒水，买足晒粮食，咁就要预计好啦，今次一定要去到下个小镇先至可以再补充啦，咁样。 嗯嗯。哇，咁样啊，好犀利嘅喎，咁你一日踩几多公里嘅平均？ 一日就踩100公里啦，100到120啦。 好犀利喎，日踩咁对脚唔酸攰嘅咩？ 其实开初嗰一个礼拜就攰嘅，跟住就习惯咗啦。但系反而上身又仲攰啲，因为上身要控制个肽，因为前面系有行李，所以个肽系重嘅。 系喎， 咁所以上身反而仲攰啲。 唔可以瞌眼瞓喎，咁样。 唔可以瞌眼瞓噶，唔可以瞌眼瞓。去到俄罗斯嘅时候，直头连歌都唔敢听噶，因为啲大货车侧边系咁过，系咁过。 哇， 系啊， 啲高速公路嚟噶。 高速公路嚟噶，系啊，基本上就系马路咯。隔篱就有条我谂一尺至尺半岛嘅白线啦，有时就有，时就冇嘅。 咁嗰啲路唔系话为单车而设嘅， 完全唔系噶，完全。 咁隔篱嗰啲咪嗰啲大货车开得好快。 所以我有个逆镜咁睇住，同埋听住啲车大概几时到，咁望一望，咁睇要计算埋佢有冇机会爬到头。如果佢冇机会爬头咧，我就铲埋去石边、沙边咁样，等佢过咗先。如果有机会爬头咧，我就铲出啲，等佢爬头。 有冇试过行一段几个钟头都冇乜车？有冇？ 有试过行两日都冇乜车，两三日都冇乜车。 哇！连川州过界嗰啲车都冇。 冇噶，冇噶，真系。 得你一个人踩晒，咪好静嗰啲地方。 好静，好静，系好系好舒服噶，即系好似自己一停喺度做紧个运动。但系世界周围嘅景象系唔变嘅。 冇，咁呢七个月你基本上冇乜嘢熟嘅相熟嘅人。 相熟嘅人，其实我住嘅地方咧，咁网上面有一个叫做 sofa 客嘅网站，咁、就系话我上网话俾你听，我将会几多几月几多日嚟到呢个城市啦。你哋会唔会有啲咁嘅，即系你屋企会有个 sofa 或者有多张床啊？咁可以俾我打个地铺啊，投宿两三晚咁样。咁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呢啲咁嘅，有啲咁嘅 host， 有啲咁嘅人嘅，咁我可以大家一齐交流下，玩下。 嗯，所以咧，即系网络嘅世界，你接通咗，应该做呢啲事啊嘛，系咪？ 系啊， 呢你有上网啊，咁做日睇夜睇，玩啲 online game 啊，睇色情嘢啊，做人咩意思啊？吓、啊，用应该个网络咧，系将一个人同埋全世界接通。系嘛？就唔系话将个人咧同个世界隔绝，咁啊，似乎啊，你明熙你将利用嘅嘢系将个网络咧系用喺非常之有建设性嗰方面。咁呢啲咧真系，我谂香港多啲人学你咁样吓、啊，可 可能嗰个戾气咧少啲吓。咁啊，当然好啦。新闻之后咧，继续再讲吓、啊。你踩单车一个人由德国踩翻嚟香港嗰七个月，有啲咩奇闻异事？ 十一点半。 揸咗成日车，饮纯茶社深乌龙，甘甜醒神。深乌龙，甘甜醒神。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告新闻。正在新加坡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度呼吁中日举行首脑或者外长会谈，指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谈判不应该预设条件，又指带领亚洲并不是要强行威胁，暗指中国的海洋活动。他提到亚洲构建海洋安保机制的重要性，期待和重要邻国中国举行首脑会谈。安倍下午和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双方同意加强美日同盟，有利亚洲稳定。拜登表明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要求中日为缓和紧张局势而努力。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向俄罗斯表明不会寻求法院判处涉密的中情局前雇员斯洛登死刑。霍尔德上个月23号去信俄罗斯司法部长科洛马洛夫，指斯洛登如果返回美国受审，会先介上民事法庭，并会受到美国法律保护，不会受到酷刑对待。即使被加控可判处死刑的罪名，华府亦都不会寻求法院判他死刑。另一方面，对于众议院日前否决限制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通讯资料的决议案，斯洛登的父亲朗尼批评部分议员试图将斯洛登妖魔化，认为国会应该将焦点放在国安局的监控计划是否合宪。俄罗斯总统府发言话，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正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商讨斯洛登的去向问题，但不会将斯洛登引渡去美国。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参与讨论。发言话，总统普京表明有决心不会令到争议影响俄美关系。浙江省同上海市受热浪侵袭，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摄氏40度，杭州连续三日超过40度，是自1951年有气象纪录以来的第一次。宁波奉化更加高达 42.5 度，上海徐家汇区的气温亦都升至摄氏 40.6 度，打破当地141年来的纪录。省气象台预计，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天气将会持续，高温导致用电负荷急升，发电紧张。国际珠宝盗窃集团傻炮一名成员在瑞士沃州一座监狱逃脱，不法分子先用汽车撞向监狱的大闸，再持 AK-47 自动步枪制服守卫，劫走两名犯人，包括一名波斯尼亚籍的傻炮集团成员。他因为2009年在瑞士纽沙特打劫一间珠宝店，被判监6年零8个月。警方说，两名同党用车辆撞向监狱的大闸，纵火焚毁其中部汽车，再用另一部车载走两名犯人。瑞士同法国警方带同搜查犬追捕。傻炮盗窃集团自1999年开始在欧洲、中东、亚洲和美国等地犯案，偷去总值超过4亿美元的珠宝名表。今次是经已近月以来第三名集团成员逃狱。这次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一道广阔低压槽今日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今日的雷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港岛西、南丫岛和新界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70毫米。预料这股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风势有时直劲。天气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最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8%。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433点，下跌121点。纳斯达克指数3592点，下跌12点。 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 98.26， 对瑞士法郎 0.9291， 对加拿大元 1.0296， 欧元对美元 1.3267， 英镑对美元 1.5366， 澳元对美元 0.92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8067。 现货金价 1320.68 美元，纽期油 104.44 美元，下跌 1.05 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 106.91 美元，下跌74美仙。这是财经 online 报道员。 和而不留，雷霆881，领会商业电台低碳三十， 够低碳就会悭，爱地球多啲，锡荷包多啲。 哇，嗱嗱临叉电瞓觉，部电话同 notebook 咧得翻八成电，差唔满咧，听日做人成个人都唔安乐啊！ 其实充电式嘅设备要尽量避免叉过夜啊，好似智能电话咁样，叉完都唔掹电掣，一个钟嘥1.26度电噶。仲有啊，你平时唔需要啊，就唔应该开住 WiFi、3G 同埋 GPS 啦，咁咪唔使成日叉咯。证明你啊唔够低碳，唔识悭啊！ 咁想爱地球多啲可以点啊？用电脑应该点用呢？ 用完电脑就要熄机，唔用睡眠模式，一年悭几十度电啊！而一般文书工作可以用平板电脑代替手提电脑，可以悭成八成电噶。样样悭啲，电费交少啲，自然锡荷包多啲啦！ 好嘢！ 领会商业电台低碳三十，绿色伙伴，世界绿色组织。十隻手指，一把声音，因为你继续弹下去。林永良 One Voice Ten Fingers 演唱会，8月31至9月1，湾仔医馆献上真挚歌声。门票288至488，今日快达票有售。 香港有靓嘅海岸，但系你想同胶樽游水，定系想同胶袋晒太阳，亦或想同纸杯影相呢？不想大煞风景的，去沿岸地区和玩海上活动的时候，不要使用即弃的物品，还有不要留下垃圾，将它们带走和妥善分类回收，不要让垃圾影响到海洋生态。想要个靓的海岸，就要大家一起帮手，身体力行，实行源头减废，海岸清洁跨部门工作小组。 今日我哋为大家示范一道韩国菜，叫做泡菜粉丝煲。主要材料包括韩国出产嘅泡菜适量，沉迷韩国文化嘅粉丝两个，同埋煲开韩剧嘅煲。我哋先将泡菜同粉丝放落个煲度，加入热捧韩剧。 Omurice， Omurice， 韩国人嘅生活文化。当然不少得 K-pop 音乐做调味料啦。可以上碟啦。 由五恩奇和五日烟炮制的夏日大晒之泡菜粉丝煲，逢星期日下午1点至3点为你热辣辣奉上。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李明熙。 今晚嘅特别嘉宾李明熙一个人一只猫，收养嘅猫同埋一个单车咧，就行咗14000公里吓，由德国经东欧啊、波兰啊、俄国啊、哈萨克啊，咁入新疆啊、大陆啊，咁落到去香港维持7个月，就花费40000多元。 冇错， 平计数咧就平均每个月都4000-6000元到吓，即系一日200元，哇，系非常之悭俭啊！ 系咪出发之前计过嘅呢个数，大概唔好使多过100-200元。 呢啲有冇买保险啊？咁样我真系有啲可能有啲生命危险。 咁就买，其实就买咗医疗保险啦。因为旅游保险好多都唔包嘅，因为出发地同埋目的地唔系同一个地方嘅时候，佢哋就好多都唔包嘅。 唔包噶。 系啊，咁啊唯有系买医疗保险，即系住院先有得包嗰啲啦。 中间试过有冇病过？ 病过2次，但系都系感冒咯。第一次就好快就好翻嘅。 咁但係第二次就要唞咗四五日，咁啊攤喺床度食藥睇醫生。 哦，哇！咁你有時冇揾唔到旅館咁點算？你住旅館嘅時候多定係露宿扎營多？ 其實就睇地區嘅，翻到中國咧，其實住旅館時候多咗嘅、嗯，因為有隻貓，咁我有時好多時都想有個自己間房，咁放隻貓出嚟玩下，咁啊開心啲。咁但係未入城市、未入市區嘅時候咧，咁啊通常都扎營多嘅。 嗯， 咁啊扎營就係、是、揾啲冇咩人嘅地方啦，冇人嘅地方就最安全嘅，其實，因為好多危險事都係人為嘅，我成日都覺得，咁盡量避開。呢啲咁嘅人烟稠密嘅地方就安全啲。 咁飲食呢，咁啊食嘅嘢应该好基本。 食嘅嘢就基本上袋就袋住好多嗰啲面包啊、蛋糕啊、饼干啊、啲干粮嘅嘢。 沿途系咪有超级市场？ 翻到中国就有超级市场嘅。咁、啊、基本上其他国家嘅大城市就有超级市场嘅。咁、啊、但系就真系都系最主要系买干粮咯，同埋买好多朱古力啊、糖分嘅嘢咯，系啊，因为需要好多糖分。 哇，咁啊，走咗咁耐，有冇轻咗啊？定系？ 其实就翻嚟就差唔多轻咗七公斤嘅，基本上七公斤即系十五磅啊，咁上下，十五磅、十五十、十五十八磅咯，系啊。咁其实嗰阵时候系好开心嘅，踩一直踩，一日踩十几个钟头。咁但系 连续踩七个月噃。 系啊，但系一度见到嘢食嘅时候就唔使考虑噶啦嘛。一度见到食嘅时候咩好食嘅， 唔使怕， 唔使怕，冇知食呢样嘢嘅， 因为一定消耗， 一定消耗嘅。咁又系咁食，系咁食。翻到中国就日日都系咁，日日都食好噶啦，叫做。 咁你自己有冇朝头早起身有冇限定几多点？ 有嘅，有限定几点嘅。基本上朝头早七点八点咧，就一定要出发噶啦。如果唔系，就怕中午嘅时候会太热，因为中午十二点啊、一点两点嗰时候又好热，通常就会午睡休息啊，瞓喺度一个钟啊、半个钟咁样嘅。咁尽量朝头早就早啲出发嘅。 嗯，咁沿途有冇啊？遇到一啲唔系好有善意嘅人啊，或者遇到嘅都系好人多。 遇到全部都是好人，真係好好彩，遇到全部都是好人。咁冇恶意嘅人，因为大部分人都好好奇嘅，见到一个人推住架车咁样，一个亚洲人咁样喺啲咁嘅地方，喺哈萨克啊，喺俄罗斯啊咁样，见到一个亚洲人推住架单车，踩架单车，佢哋都好好奇。 佢有冇问你系边度嚟啊？点解你要做呢啲事啊？ 答唔到，唔明，听唔明嘅，其实佢哋系啊，即系嗰啲俄语冇办法听得明，最多话俾你听去边一度，边度嚟，边度嚟，去边一度咁样。咁啊，翻到中国就交流就会多咗好多，至少语言都沟通得到。 咁、哦、翻到入大陆系由天哈萨克嗰度入去。 系啊系啊，喺新疆阿拉山口 嘅关卡。 有嘅有关卡，查得好严个关卡，哦、查得好严。 惊啲疆毒啊咩嗰啲。 唔知佢点解。 你带住个回乡证。 我带住回乡证嘅，我回乡证入 四个几月带住回乡。 回乡证 passport 一就咁带住嘅。 系啊，一日到去新疆嗰度睇回乡证。 睇回乡证啊。 有冇谂过，若果万一嗰度话没收回乡证，打你回头咁点算？ 咁我谂佢都系打翻翻香港啦，系嘛？咁个回头 你点样兜啦？香港嗰阵时 咁都冇办法啦。如果你中国 你有冇问三问四做咩？你香港人喺呢度入嚟啊？ 佢哋好好奇、哦，好好奇。佢哋每一个 唔知咁少啩？ 佢哋每一袋入边嘅每一样嘢，佢都 check 喎。佢连洗头水佢都掹出嚟开闻过晒。 呢啲唔系好奇，系 啊， 简单 系啊，真系咩都要 check。相机又睇，电脑入边啲档案又睇。 有冇逼你入房啊？咁 咁又冇，因为我过境嘅时候咧，其实系同一大班哈萨克嘅坐旅游车嘅一齐过境嘅。咁、哦、唯独是得我一个系可以讲到普通话。 系 咁佢哋有成四五个武警。一齐招呼我咁样嘅，系、 哦、 因为我行李比佢哋多好多， 哦、 所以佢哋就好细心，好细心，做人做人都系 check。 哦 ，check 咗几耐 ？check 咗成两个钟啊？ 系咩 ？check 咗两个钟啊？前 日不断打下电话 啊？咁啊冇啊，因为武警 check 完之后咧，仲要过海关噶。 哦， 海关之后又要再 check 一次。 哦， 咁啊前前后后搞咗几个钟啊都。 哇，跟住就俾你入境啊？ 系啊，跟住就入境啦。 哦。 咁你跟住入咗境之後，佢喺大陸嘅路線係點？我睇到你哇，又去絲綢之路啊，敦煌啊， 係啊，大陸嘅路線、啊、就由絲綢之路啦，跟沿住絲綢之路去咗烏魯木齊先啦，跟住就經過火焰山啊，哈密啊， 哇， 然後河西四郡啊，去到蘭州。咁其實呢一段路其實係好靚好舒服嘅， 係 因為係真係。一路踩嘅时候，一路谂翻以前啲人到底塞外系咩叫塞外咧？系啦，即系啲人点解 西汉张骞通西域行呢条路？ 佢都行呢条路嘅。咁但系点解啲人要通西域咧？咁样行翻嗰条路，发觉几过瘾嘅感，啲感觉就系好似即系好似入咗一个历史一部分咁样嘅。 系啊， 系好有趣呢样嘢。 有嗰度咧，有经过祁连山脉。 嗯，系啦， 啊， 系啦。 好犀利嘅， 好靓， 基本上系同二千年前啊嗰啲匈奴啊嗰阵时啊李广啊呢啲咧啊出征啊呢啲苏武牧羊啊嗰阵时我行嗰条路就差唔多，冇乜改变， 应该冇乜改变啦，因为都系得一条路其实。 翻到大陆咁沿途点样样？ 咁就去到西安啦，咁去咗西安之后就原先就谂住去龙脊忽嘅。咁啊！但系石窟已经睇得太多啦，睇完敦煌之后已经觉得即系冇乜特别啦。其他石窟已经又唔系好识欣赏，去到嗰时候即系几多即系唔同朝代嘅，我谂都系差唔多。咁啊，决定就翻过咗秦岭，咁啊直接落咗南方。 哦， 咁啊去咗荆门、荆州，去咗当阳，即系三国古战场咁样。 系， 咁我就识咗一班朋友，因为嗰班朋友其实就之前喺新疆识嘅。咁佢话，诶，咁不如你过嚟呢度玩几日啦，咁样，咁我就真系绕咗过去当阳。 嗰啲系边啲地方嚟？ 喺当阳其实就系即系喺三峡大坝隔篱。 嗯， 咁嗰个就系以前三国墨城，即系关羽败走墨城嗰个地方，直头系嗰墨城。即系我哋去睇个古墨城，跟住去睇长坂坡，睇赵子龙雕像啊，睇嗰啲周仓墓啊，咁样，咁就。即係嗰個地方好有三國文化嘅，咁跟住佢哋有一班人，有十幾個人，咁知道我會將會去嗰個地方，咁就帶我一齊踩單車啊，帶我一齊上去玩咁樣。 嗯， 然後我就過咗呢個地方，然後就去咗岳陽啦，然後去咗長沙，跟住就去咗桂林，係啦。 哦，經桂林嗰度。 係啦，經桂林翻，因為我想行下桂林，啲人話桂林山水靚，咁特登踩去睇下。 係啊，咁咧又經桂林又入廣東。 系啦，经桂林入广东啦。 哇！净喺大陆嗰橛入新疆至到香港几耐？ 嗰度差唔多要成三个几月啦，要 都三个几月。 三个几月啦，系啊！我记得我系八月中翻到中国嘅，咁啊十一月尾翻到香港，咁差唔多三个几月啦。 哇！九月、十月一路喺大陆。 系啊，系啊。 旧年九月、十月香港发生咗咩事？哦， 国咩国教啦，国民教育啦，系啦，系啦，系啦，嗰啲我哋喺上面都听到。 咁啊。咁你有冇个 iPad 带住？ 其实就有嘅，有Lenovo， 即系都系有赞助啦，咁俾咗个就系类似嗰啲 tablet 咁样，咁啊可以上网嘅。插电基本上我有个太阳能插电器嘅，咁嗰个就少少啦，可以帮助到相机啊、电话咁样，同埋我啲电话系嗰啲好旧嗰啲 2G， 插两张卡落去可以用一个礼拜嘅。咁啊冇乜大問題，因為電話真係急救 send message 咁樣，有啲咩事急救。咁你話嗰啲電腦啊，基本上去到賓館啊、旅館啊，嗰啲都可以插到嘅。 哇！我咁樣，咁入到去大陸咧，咁嗰、那個飲食啊，嗰啲各個地方喺大陸由新疆嗰度來，你覺得最靚嘅風景喺邊度？ 最靚嘅風景係喺敦煌，踩入去敦煌嗰條路，即係踩翻入沙漠，由一個沙漠。戈壁滩咁样直踩去敦煌，见到一个绿洲，又好热，跟住见到突然之间点会咁多树嘅咧？跟住踩到绿洲，然后就开始见到好多游客，好多车，好多人走嚟走去，啲敦煌盛世嗰种感觉咧，一个踩成个礼拜荒漠，跟住突然之间一大扎人聚居咗喺呢一度，就喺度游玩嗰种感觉。是好过瘾嘅，即系觉得自己，咦，我其实都系个过客嚟嘅啫，去到嗰度。 啱啱翻到嚟香港，你就喺落马洲嗰度入。 落马洲入境啦，系啊。 哇，嗰下系咪非常之有胜利感啊？ 其实嗰下好感动嘅，推过咗落马洲深圳桥嗰条路，咁地下写住有条线咁。 上面寫住香港海關，跟住過咗一條橋啦，哦，終於翻到香港啦，即係覺得之前諗過，咦，會唔會有命翻到嚟咧？咦，今次又翻到嚟啦！ 你係入新疆嗰陣時，嗰個感覺係終於返到祖國感動啊，定係喺大陸嗰度一個呢、這個所謂嘅華界？进入香港的时候见到香港感动呢？ 其实就见到香港感动的，因为我的终点是香港，回到大陆感动那一下呢，其实就因为吃嘢会好了很多。我记得我第一晚去到中国餐馆打开菜牌写中文的那一下是很感动的，我知道自己点什么菜那一下就很感动的。但是真的真正感动的就是回到香港那一下。 那么大陆 那四个月那些车公路危不危险？ 疯狂直头是。全世界最疯狂的地方，冇规则嘅，即系最好就唔好睇交通灯就系、 是。吓、啊，哇！嗰四个月随时会俾啲车撞到。 试过撞过噶啦，试过俾电单车撞过，试过俾四驱车撞过。 好危险、啊！如果你再试一次嗰段，你会唔会再做？ 都会嘅、 啊， 都会嘅，即系你冒险一定要咁样噶嘛。 只系啲车，啲车咧骑嚟啊，载嗰啲嘢咧，系嘛？有时几十碌木啊，有时咧几百箱嗰啲猪牛啊，有时咧林山高嗰啲禾杆草啊，哇！有时啊嗰啲工业用品啊、化学啊、燃料啊，哇！真系睇到咧，好似叠罗汉咁样样咧， 闻到都惊。其实有时好多时候都 真系翻大陆翻，有时翻大陆真系要写个福字。即系咧，如果你不带任何偏见，你入到大陆系好多嘢，你系想象，你系不生想象唔到去见到同埋。 好似一个大嘅马戏团咁咯， 吓、 啊、一个大嘅马戏团咁，又得嘅又得咁样。 吓，啲、啊、鬼佬咧，外国人咧系会觉得简直系不可思议嘅，网络八比一九零三都咁。 人杰地灵，光明顶。 灵芝孢子功能大突破，浸大中医药研究所初步临床产品功能测试证实，预约糖破壁灵芝孢子或有助稳定血脂、血糖、胆固醇，日日 keep 住食，药伤变成首饰伤。我信预约糖。 我是祖儿啊，同我一起恋上海洋的天然真味啊。无添加盐水海胆，用天然海水保存海胆的鲜味，由北海道海域直送到板掌板前寿司，盐水海胆均量只是22元，你都来试下。 今日呢，我们就找来呢今次武艺人生的艺术总监张世宏 Silva 呢跟我们聊聊天。我想呢大家都关注呢，就是作为一个龙迷，看他的电影呢四部半都已经看到熟晒了。咁如果今次入到来要想有一个好大的惊喜的话，咁到底 Silva 在这方面有什么突破呢？ 经过很长时间酝酿之后，跟很多朋友研究过之后，其实最厉害就是如果你有个地方可以见到李小龙在这里练功夫、打双截棍和起飞脚。 哇，喂，你不是真的可以将它带回出来吗？ 我们是试下用一个电影的手法，用一种舞台形式，咁最后我们能够所有资源和能力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接近3分钟的短项目，是等观众可以见到一个1:1的李小龙在这里表演功夫。 大家留意啦，而家去香港文化博物馆就可以欣赏到李小龙的展览。 武艺人生，李小龙由康文署赞助播出。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浩杰，特别嘉宾李明希。 哇！咁你喺柏林一路踩单车一路翻嚟7个多月啊，当然你话啊，沿途好靓风景啦，日踩踩夜踩啦，踩到脚都跛啊，但系好健康啊。咁你有啲乜嘢嘅缺失咧？你觉得 有啲咩缺失啊？ 即系讲句坦白啲，你而家30出头，你系男人嚟嘅，有正常嘅期待同需要啊。嗰七个月。是不是完全没想过啲异性啊嗰啲咁问题？ 冇喎、啊、其实真係因为有心无力喎、啊、讲真的。 唔係啩。 真係攰到不得之了。 唔会諗第二啲嘢嘅，责无旁贷。 真係冇真係。 真係。即係唯一一个女朋友就係你嗰隻猫乸叫做蛋挞。 係啦冇错啦。咁花好多心机喺隻猫度。 喔係咪哇咁呢种生活其实都等于 出家做和尚或者当兵，但系有乐趣好多，会唔会？ 好集中啊！嗰阵时即系 踩单车嘅时候，真系要意念好集中。 系啊，好集中啊！如果唔系好危险，你唔打醒40分精神就好危险啊！跟住一停车， 有冇试过黑眼瞓啊？踩下， 有试过黑眼瞓，有试过黑眼瞓，咁啊停车即刻瞓咯。完全唔考虑佢黑眼瞓一定要瞓。 咁咪有个自由嘅，你仲系喺攰咗就停车咁瞌几个钟头，有冇试过？ 瞌基本上瞓觉半个钟头，15分钟半个钟头，跟住就会即刻精神翻，跟住就可以继续去。 哦、 但系真系试过瞌埋眼，自己知道踩哎呀唔掂，咦瞓着咗咁样，跟住就即刻停。 哇，都好危险喎、 啊！好危险嘅，危 险。咁啲水咧够唔够水饮？ 水就开有试过一日。去到哈薩冇諗過原來五公清水唔夠嘅，咁嗰一晚就真係好危險，得返最後少少水去扎營。咁好彩第二朝去另一個城市就唔遠，一去到個油站就係咁買咗六公清水，係咁飲，係咁飲。咁學咗之後就每次帶八公清水上路囉，每朝都。 咁你日又揸夜又揸，嗰啲大小二便点解决？ 随地噶啦， 吓、啊， 随地噶啦， 唔系啩？ 系噶啦， 吓、啊， 你好大自然噶咋，山区 荒野嗰度， 荒野噶咋，系啊， 咁都得， 系啊， 哇，呢啲真系 动物嘅本能嚟嘅，呢啲 是人所难以想象。同埋呢七个月，你基本上过得冇乜冷气嘅日子。 冇嘅，冇嘅，好笑。去到新疆嘅时候，成日好想买啲冻饮咧。咁去嗰啲铺头，咁佢哋有雪柜嘅，但系就冇插制。咁拎支可乐出嚟，其实系唔冻嘅。咁我成日都有时想投诉，同个老板讲：喂，呢啲嘢唔冻，咁你做摆雪柜啫？跟住好轻描淡写话：支可乐已经系冻过出边嘅气温噶啦。咁我真系吹佢唔涨，真系。 哦。咁啊呢个啊，哇，咁样样去。七个月翻落嚟啊吓！而家你做紧啲乜嘢？ 其实而家就做紧，基本上都系做紧啲电影后期吓、啊，剪片啊、调色啊。咁、呢个就真系本行嘅，拍嘢系真系本行嘅。 哦， 系啦。咁啊，啱啱写完本书啦，咁而家宣传下啦，最主要系。 哦，咁啊，你嘅事迹已经记录喺呢本书叫《陌路回家》。咁其实香港八十后、九十后，如果话觉得喺香港住到闷闷地。又頂唔順啊！梁振英啊，陳茂波咁，其實你夠可唔可以？會唔會推薦香港人？唔好話一個啊，一個驚俾啲狼食啊，三兩個咁樣一齊同行都唔錯啊！ 其實好玩嘅，其實、 啊、 其實好玩。 你儲夠40000多元啊，又按照你呢條李明希徑咁啊，攞齊咁多個國家嘅 visa， 咁啊飛一程飛過柏林。然后咧喺嗰度整架单车，跟住你条路线去行，啊，喂，会唔会咁样？唉，过得翻九个月翻嚟，唉、哎，你陈茂波落唔落台都睇开咗好多啦，会唔会 啊？可以试下嘅。 或者哇，够钟落嚟占钟咧，嗰阵时都天不怕地不怕，胆正命平啦，吓、啊，因为已经经历过咁嘅时候咧。都唔会有啲乜嘢嘅萎缩㗎喇，可能係咁都唔定。 其实就真係天不怕地不怕㗎喇，真係、 啊。你过返咗嚟，你觉得同以前有咩唔同？ 冇你周边嘅价值观太紧张、哦、反而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嘢，自己清楚咗好多、哦。因为周边就係太多资讯嘅嘢。係呀、啊、有啲真係好冇用嘅。係呀、 啊。 咁真係自己要清楚啲抉择，知道自己想要啲咩。 哦，咁最近嘅将来你有冇啲咩远行嘅打算？ 下个月就会去蒙古踩单车大赛。 哦， 咁七日嘅越野赛嚟嘅。 咁已经好湿碎啦呢啲。 要再练啦，都差唔多停咗半年，都冇试过长途单车啦。咁而家再要练翻 咁啊。哇，咁好多谢啊李明希啊，为我哋介绍啲咁稀有嘅经验啊。咁真系呢啲咧，年轻人啊或者。一生人要揀一啲不平凡嘅事嚟做，但係都會有風險。呢、這個呢係磨練一個意志啊、膽識啊呢啲好好嘅時候，無謂你到咗以後就後悔啦、啊啊、有時人生嘅風景，你過咗呢個站呢，到下一站係冇得返轉頭啊！ 冇錯。 好啦，咁多謝啊李先生啊，我哋下個星期一晚11点光明頂做。 立法会运作一年，主席话风平浪静。传统名校申请转做直资，持份者各执一词。 政经星期六有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还有协恩中学校长李振雄，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校长廖亚平，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系主任吴顺荣。听朝八点到十点，商业电台新闻财经，关心社会，关心你。 买洗衣机赢到罗马机票。 凌晨十二点。